第一节，大匪直播有大匪看天下啦，都旺，但系下个礼拜我谂我会回复正常噶啦。咁咧就有啲嘢借个节目讲几句啦。我麻烦咗网硬编辑部嗰几位主持嘅，啊，亦都咧令到其他主持咧喺星期二得到里边咧，可能都有啲受压嘅，因为咧我就做紧啲网上生意啦，譬如卖健康食品啦，咁啊做，咁有啲人咧就其实冲住我嚟就得噶啦，咁因为我要买啦，因为要搵钱养台啦，啊唔系即系收费又冇意思，日日同你讲话 YouTube 你入啲钱俾我啦，佢课金啦，咁我哋又唔会做，因为都系一班人齐哇哇，所以话永不收费。咁既然永不收费，咁你都要有收入来源噶，因为养人养台。虽然而家咧就一部手机做得到噶啦，咁但系就想话做得好啲啦，咁啊有个录音室，咁啊有个真真正正推咪啊，依时依后啊，公布节目啊，咁有堆人啦、啊，围到班朋友四周嚟走来走去。咁但系咧，因为我就做健康食品，譬如做洗头水呢啲啦，所以啲人成日笑阿德仔乜乜。咁既然系咁咧，我唔想其他咧嘅主持咧。即系虽然佢哋真系唔关佢哋事，咁但我觉得冇咩必要令到佢哋有啲麻烦啦、啊。所以咧，由前日星期四开始，最后嘅芒向编辑部，即系我讲最后唔系编辑部唔做啊，系最后尾之后咧，由解忧解发杂货店嗰度开始咧，就唔会再有任何广告噶啦。亦都唔会再有任何宣传，因为呢做返一个时事政论频道 ok 㗎啦。因为呢view数养唔到个台，养唔到人都好啦。咁我自己喺巴打台努力啲啊，咁啊成去做我自己想做嘅网上生意啊，亦都令到呢好似嗰啲叫做泰国香米咁。啊，咁啊啲证书我有晒㗎啦，即係降血压、降三高嗰啲。咁迟啲呢下个礼拜啦，咁喺巴打台嗰度呢，咁我就正式摆落去啦。咁我知道我呢个节目呢唔係好多人听。咁但係呢如果听得到嘅，咁咪即係想知道新多啲嘅网上资讯嘅，即係网台资讯嘅，咁就个巴打台啦。咁而呢次联播呢亦都係最后一次㗎啦。因为唔会再有联播㗎啦。因为我唔想，因为我会做好多展览嘅，医学博览啊，医药博览啊，这个工展会啊，今年嘅工展会啦、啊，同埋呢个澳门嘅工展会啊，我都会做展览嘅。咁咧就我想我哋简单啲，咁啊令到星期二得到咧变翻一个畅所欲言啦，唔好有压力嘅电台啦，电台啦，因为。我怕我会影响到佢哋。咁呢个我衷心同佢哋讲声唔好意思嘅。咁但係要生存嘅话，我都习惯咗做任何嘢，我想办法我做得好啲啦。所以如果真係麻烦到阿Tony Choi啊，强国新闻者啊，咁同埋嗰个汪向编辑部啊 ,Raymond Wong 啊，真 BC 啊，一阵间呢我会做完节目之后呢，我都会俾返个信息你，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对唔住嘅。因为呢真係带扰咗啲麻烦俾你哋。唔好话无厘头嘅人攻击又好咩都好啦。咁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点样做都得。最好讲真说话啫咁样。咁冇其他嘢㗎啦，就咁。就係、是、所有嘅广告，即係连商业活动都唔会做。咁而至于呢派饭，咁呢我就订咗100盒嘅生煎包。我就下个礼拜日我就会同联络谭香文。 即係長興記嘅生煎包都貴㗎，30几蚊啊，同阿資源買下廣告先。咁呢我就叫佢同我做咗做定。咁下個禮拜日我呢就去嗰度開始派。咁希望呢一個月派一次，咁唔好派飯盒啦，飯你估煮兩粒米咩？咁希望啲老人家又好，或者咩人都好啦，嚟攞盒生煎包食，係米芝蓮一升嘅過去噶，咁咧就脆好食嘅，咁亦都希望子源咧生意興隆啦，因為過去我都去過兩次，咁今日咧就到阿 Benson 啊佢哋過去，咁銀碼唔大，咁應該都人哋派飯，我派生煎包。咁啊，开始做啦，咁啊，搵啲区议员帮手啦，咁可能我除咗谭香文之外，可能我会联络下民主党啊联络下一啲剩嘅，咁我哋而家亦都因为咧想将四小宝呢个系列做得好啲，咁哋可能咧就搵一啲老人院啊，或者搵一啲。即系泰山功德会啊，嗰啲生癌症嗰类嘅人啊，比较多啲嘅，或者去护老院啊，咁我哋咧可以咧就送一批出去，俾啲老人家去食，去睇一个效果。因为咧，我哋做敏迪嗰啲咧，已经有一个银屑症嘅病人咧，我哋赞助佢食嘅。咁而近期咧就Tony Choi咧有个细伯啦，佢有肝癌。直头个肝瘤爆咗流血，咁咧就我哋就送一啲四小宝俾佢啦。咁有好多人成日问药好麻烦噶，咁我话咧呢啲唔系药嚟噶，系植物嚟嘅啫。咁啊呢啲讲到呢一度啦，再讲都麻麻地啦。咁咧大飞直播就唔会有啦，但系欢迎星期四上嚟搵我食饭，因为我觉得逢星期四打开门口又要。同啲网友食饭倾偈，又要赶住做节目，好赶，咁都系维持翻形式录播啦。咁今日都冇咩时事讲啦。其实郑若骅、林郑月娥啊，好有趣。同埋国内咧，因为呢近几次咧，要帮啲网友同埋自己啦，办咗几个港珠澳车牌啦。咁寻日真系完成咗啦。咁咧就又见返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啦，咁又倾开大陆啲嘢，咁希望呢喺下个礼拜再讲啦。咁呢做节目广东广西啦，讲闲话啦。广东广西留返马恩赐，我嘅偶像佢讲。咁讲闲话，咁呢就我都话呢个世界唔系讲人就讲自己，不如讲下过个礼拜啦。咁做睇两次三次啦，十零分钟。东京爱的故事，赤名离乡。同埋呢个永未完治嘅爱情故事，喺2016年就已经系25周年啦。应该其实2017年系25周年。咁今日咧就啱啱嘅上个礼拜咧就有本新嘅漫画出，就叫《柴门文》。写嘅《东京爱的故事续》嘅漫画，咁咧呢套咧系日剧嘅起点。当然有当时风魔万千少年啦，包括我啦，其实嗰阵时系青年啦，就踏入中年添啦，廿几年前。佢同一般嘅剧唔同，我呢世人到而家为止未完啊，大半世人啦。淨係睇過呢一套電視劇，係會令到我唔翻睇，因為如果我覺得好睇嘅，我成日都會翻睇嘅。譬如好似《悠長假期》啊，《美麗人生》啊，即係日劇計啦。咁啊，當然啦，《Hero》啊呢啲啊，咁咧我都會成日翻睇。咁如甚至好似《琅琊榜》啊，《琅琊榜》啦，啊咁啊。胡歌嗰套大陆嘅，其实我睇过三四次。咁另外呢台剧呢我最鍾意嗰套啦，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咁林依晨啦，咁做其实我睇咗好多次。係好多次。咁但係呢对东京爱的故事呢係有莫名嘅悲伤。 系令到我成日都唔开心。咁咧摆个脑里边，咁啊又冇再翻睇嗰套书，睇完小说，连埋嗰个漫画喺当时睇完，咁咧其实咧就已经冇再睇噶啦，亦都冇再翻睇过呢段咁嘅电视剧。咁直到柴门文出咗呢本嘅漫画，就讲咗25年后赤名利乡同埋永未完字未完嘅古仔，係讲佢哋两个都50岁啦，其实同我差唔多年纪啦，我今年啱啱54，咁佢哋50岁即係今年佢哋51啦，係咪细我3年啦。咁我买咗本书我未睇，咁好期望，咁呢就喺旺角买完书之后上嗰架车，跟住呢就喺个 iPad 度揿着佢，咁呢就开始呢就播喺 YouTube 度啦，咁播呢个突然而来爱的故事啦，就係、是、小田和正唱嘅，咁呢就喺度播呢只歌，佢一播呢我就喊，喊得好紧要。跟住呢唱完啦，咁又再播，又再喊，又再播，又再喊。反反复复呢嗰日呢听呢个歌，我諗听咗20次到啦，都喊咗6-7场。跟住呢就事后呢就再真正呢攞本漫画睇。睇嘅过程呢，将赤名利乡同埋源自李香同源自啦，唔好咁复杂啦。佢哋嘅爱情故仔嘅延续，亦都唔系话佢哋再有乜嘢火花，爱嘅火花，而系将两个人嘅性格，即系等于金庸小说，黄蓉好可爱喺射雕里边，但系佢过咗十几年之后生个仔女嘅时候咧，佢性格上系冇变嘅，但系对人对事嘅态度冇变，但系佢就变咗一个好可疑。有一个机灵百变嘅人，变咗个好可疑、好恨憎嘅人。睇漫画定唔系睇小说一定有咁嘅感觉，或者睇电视剧都有。其实同一个人嚟嘅，金庸写，而《东京爱的故事》完全一样，但系你睇李香系一样咁可爱，因为呢一个人由东京爱的故事，佢每一日都喺度生存緊，唔系生活緊，系生存緊。我感觉咋，亦都冇睇书评啦。因为每一日佢都想办法做，唔系享受佢嘅生活，制造佢嘅舒服感，而系佢每一日都想办法去令佢嘅生命得以延续。佢嘅热情系融化身边嘅人，而源自永远都系拖泥带水，所以后尾个结局虽然啦，嗰套电视剧同嗰个漫画嗰个结局其实唔一样嘅，咁但系离乡呢个爱情故仔睇一次令人唏嘘一次，因为佢真系全心全意就系、是、为咗源自呢一个人而生努力咁生存。为咗呢个人去做任何佢认为佢应该做，或者佢所有嘅气力都系为咗呢个人去做，用晒佢所有剩余嘅精力去爱一个人。1990年或者1912年啦，系想象唔到有啲咁嘅电视剧或者咁嘅古仔嘅。每一个人是拼命，他拼命不是伤害那个人，而是拼命将他的热情给那个人，为这个人做任何他认为对他好的事。令人很感动。即是如果当日的原则，我说我要杀了你，他可能即刻自杀。事隔了25年再看依然感动。因为而家拍电视剧有样嘢，或者拍电影 观众嘅期望永远都系大团圆嘅，包括 TVB。但系好似呢啲咁比较伤感嘅爱情故仔系困难嘅，系生离唔系死别，最重要系唔系死别，系生离。而生离之后，呢一个人过咗25年，而源自呢个人依然喺佢呢个女人，即系理想脑里边、心里边。虽然造成咗源自好多压力，令佢放弃咗去追求佢同一个令到佢可以心境平静嘅女人喺埋一齐，但系我相信佢每日只要午夜梦回，佢都会觉得亏欠咗李香。嗰度而家都想喊，因为咧，我是一个比较感情用事嘅人，但系同埋比较丰富感情嘅人，咁但系咧就系真系想唔眼红都唔得，因为呢个古仔听只歌都勾画咗咁多嘅回忆喺度，咁希望啦，版权问题睇下呢节能唔能够加入到小田和正嘅突然而来的爱的故事啦，因为其中有几句对白系好深刻嘅。我希望我有一对翼，即系中文啊，变成咗天使，用一对翼去包围住你。如果唔系喺呢一刻呢一个地方同你偶然咁相遇，我哋可能一世都唔会认识的。对每一个人都系咁多谢 Tony Choi， 多谢芒向编辑部啊，强哥生还者对我大肥嘅包容啦。咁星期二得到就做翻一个纯系一个娱乐嘅频道啦。咁除非有变啊，咁但系都应该唔会噶啦。咁政治时事噶啦，咁自己唔做得麻麻地嘅，咁希望各方包容啦。咁所有要攞四小宝嘅资讯啦，或者网页啊买卖嘅资讯呢，就唯有喺巴打台啦。因为巴打台呢，我由头到尾都係定位一个，我定位为一个係商业嘅台，做一啲娱乐节目，同埋做一啲冇咁话题性嘅嘢嘅，软性啲。而嗰啲主持佢哋每一个人过嚟同我做节目呢，佢哋都知道我係想希望借一个台，除咗佢哋唔想牵涉政治啦，亦都借到呢，我亦都希望借到呢个台呢，推广一啲健康食品係真正帮到人嘅。咁呢一次讲到呢度，下次返嚟再讲。